第168集，外传，甜心三。我不是变态。全赖温小辉胆子大脸皮厚，两人真的在学校附近找到两个学生，花钱买来了校服和门卡。他们把门卡上的照片换成了自己的，看上去简直天衣无缝。反正学校不会管那么严，蒙混过关是完全没问题的。于是星期一的早晨，两人背起了书包，大摇大摆地上学去了。进校门的时候，罗瑞又紧张又害怕，偷偷拽着温小辉的衣角。 咱们真的要去吗？真的要去吗？到这个时候了，你缩什么缩？怎么也得把500块衣服钱灌回来吧？现在的学生可真鸡贼，这么两件破衣服就敢狮子大开口。 小辉，我有点害怕。 罗瑞看着渐渐的校门和身边一张张年轻朝气的面孔，就像做贼一样心虚。 你他妈傻逼呀！越紧张越惹人怀疑，你就跟着我大大方方的进去，没人会知道的。 罗瑞深吸一口气，用力挺直了腰板，可他发现周围老有人看他们。 Baby， 他们老看我们。 那是咱们美。 是吗？ 罗瑞拼命安慰自己，就算被发现了也不能怎么样，又不犯法。可他进校门的时候，他还是躲在温小辉的身后，看都不敢看保安。温小辉快被他没出息的样子气乐了。进了校门后，他们很快就被淹没在了大批的学生之中。罗瑞终于能喘上一口气了。 还挺容易的，真的没被发现。 就你这点胆子呀？行了，之后的行动全听我的，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，不准缩，像个男人一样。 好。 温小辉说完转身就拦住了一个小女孩。 哎，美女，问你件事好不好？ 温小辉长得好看，嘴又甜，而且这么大胆的举动在高中生里还算少见，立刻就把小女孩镇住了。 啊，问什么？ 咱们学校那个叫秦子娇的帅哥是哪年哪班的呀？ 他呀，高三五班的呀，你不知道吗？ 一下给忘了，谢了啊。 温小辉转头冲罗瑞眨了眨眼睛，罗瑞高兴地笑了起来，他留的是真名。 听见了吧，这不一下子就找到了。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啊？ 第二节课之后是早操，一般有半个小时的休息，咱们去找他。 直接去找他？ 先去偷偷地观察一下，然后伺机行动。 这学校好多小鲜肉啊，不少明星的小孩，长得可好看了。 是啊，但还是我男朋友最好看。 不要脸。 上课的时候，两人躲在运动场的角落里不敢乱跑，怕被发现。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二节课，他们趁着学生去做操的时候找到了高三五班的队列，然后一眼就看到了站在队伍最后的那个个子最高最显眼的少年。罗瑞激动地抓着温小辉的胳膊使劲摇晃。 哎，看，是他是他，我的男朋友好帅啊。 闭嘴。 罗瑞兴奋难耐，脸蛋都变得红扑扑的。接下来发生什么他其实已经不在乎了，能再过一把学生的瘾，然后在这个特殊的地方见到秦子娇，他已经觉得非常幸福，非常开心了。他整颗心都飞起来一般轻盈，这段经历够他回味好久了。然而温小辉可不像他那么好打发。学生们做早操的时候，两人躲在教学楼的厕所里偷窥，等早操做完了，他们赶紧混进学生堆里，紧紧跟上了秦子娇。 罗瑞看着那个瘦高的背影，修长的脖子和短短的发茬，心跳得极快。 我去，一会儿怎么办呢？我们两个能说上话吗？我会不会被讨厌呢？ 突然，秦子娇转身往食堂走去，两人吓得赶紧背过身去。有不少学生都在前往食堂，两人在背后不紧不慢地跟着，最终跟了进去。秦子娇打好饭，坐在了食堂的角落里，一个人沉默地吃着。 这小子果然有不太对劲儿。嗯，怎么了？你看看，他连个朋友都没有，早操结束后没有跟朋友说话，来吃饭也没有朋友陪着。他长这么帅，人缘应该差不到哪儿去的。就算被男的讨厌了，女孩子也早扑上来了。可你看他，他可能只是比较不爱说话吧。可能吧，反正这么冷冰冰的，也确实很难交到朋友。 温小辉拿手肘撞了撞罗瑞， 说不定他是个问题少年，正等着你去拯救呢。他不是问题少年，他肯定是个好人。走，陪他吃饭去。 温小辉拉着罗瑞去买了两份鸡腿饭，大摇大摆地朝秦子娇走去。罗瑞被温小辉的大胆吓坏了，就这么直接上去，会不会被秦子娇叫保安把他俩扔出去啊？或者吓到人家？还来不及多想，甚至来不及反抗，温小辉已经把他拉到了桌前。秦子娇顿了一顿，抬起了头来，再看他们的瞬间，眼里闪过一丝惊讶。温小辉一屁股坐了下来，笑嘻嘻地打招呼。 哎，这么巧啊。 罗瑞无奈，也只好颤巍巍地坐下来，眼睛根本不敢看秦子娇。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 上学呀。哎，挺香哎。 你们不是这学校的吧？ 我们是那个啊，我们闲着没事 cosplay， 想再当一回学生。哎，你们学校真好，听说连游泳池高尔夫都有，真有钱啊。我们不是要干什么，就是进来看看。 秦子娇面无表情地扫了他们两眼，低下头继续吃饭。温小辉瞪直了眼睛，大概没想到这小子能淡定到这种程度。罗瑞尴尬地坐了一会儿，突然想起来什么，打开书包，从里面拿出一个三层保温盒。他打开保温盒，里面放着三种芒果甜点。他把那蓝胖子保温盒在秦子娇面前摊开。 那个，我带了甜品，都是你经常买的。 秦子娇看着蛋糕，缓缓放下了筷子，凌厉地直视着罗瑞。 你想干什么？ 我没想干什么。 你跟踪我？ 我不是。 罗瑞着急地看着温小辉，他现在脸上肯定写着救命两个字。 哎呀，你这么严肃干什么？大家交个朋友嘛。你不是喜欢吃蛋糕吗？来来，尝尝看。 秦子娇打开温小辉递过来的叉子，对罗瑞阴沉着脸。 我讨厌变态，离我远点。 一句话如晴天霹雳，瞬间击穿了罗瑞的心脏，他当场傻住了。温小辉腾地跳了起来。 我靠，你他妈说谁是变态？ 小辉。 罗瑞心脏一阵抽痛，鼻头发酸，眼圈瞬间就红了。他感觉不仅脸在发烫，浑身都因为羞耻而烫得要爆炸。如果这时候有个洞，哪怕是老鼠窝，他也会钻进去。太丢人了，他到底在干什么呀？他居然穿着别人的校服跑到别人的学校来，他这种行为确实很像变态，不怪被人骂。他为什么要做这么蠢的事？秦子娇站了起来，收拾好自己的饭盒就要走。温小辉狠狠冲他比起中指。 有什么了不起啊，怪胎， 小爷是看你一个朋友都没有，有点可怜。你才变态呢，你全家都变态。 秦子娇扭过头，看着温小辉的眼神阴翳而犀利。温小辉浑身一哆嗦，更刻薄的话卡在嘴边，有点不敢往外道。罗瑞拉着温小辉的胳膊，硬让他坐下了。秦子娇转身走了，罗瑞抿着嘴唇一声不吭，时时看着桌上被冷落的蛋糕，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。温小辉气急败坏，捧着他的脸安慰他： 好了，不哭不哭，长得帅的男孩满街都是，你非得一棵树上吊死啊？晚上老公带你找鸭子去。 我不是变态。 你当然不是，他才是变态呢。妈的，怪我好吧，我出的馊主意，谁知道他这么难搞啊。要不我把他绑起来，你上了他算了，说不定就搞定了。 罗瑞本来相当难受，听着温小辉的混账话，又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。他边哭边笑，样子相当狼狈。 好了好了，失恋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吃点好吃的，你过几天就忘了。 罗瑞点点头，虽然心里难过，可他觉得这也算是一件好事。成天幻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只会让求而不得的欲望把自己拖向更深的地方，及时打住挺好的。过几年，当他回忆起自己为这段短暂的单恋而做出的蠢事，一定会笑出来。这时候，几个男生走了过来，好奇地看着两人： 你们干嘛接近那个神经病啊？吃饱了撑的呀。 温小辉一听有八卦，耳朵立刻竖了起来。 看他可怜嘛，都没人陪他吃饭。哎，你们第一天来啊？ 是啊，刚转过来没几天。他谁啊？ 一个神经病，成天傲得很，几乎不跟人讲话。秦叔的儿子了不起啊。 罗瑞仔细想了想这个耳熟的名字，然后吓了一跳。那不是一个出名的企业家吗？ 他干嘛这样啊？真够讨人厌的。 心里有问题啦。哎，听说啊，他有个妹妹，他妹妹因为他摔断了腿，长得就是一副扫把星的模样，丧得很。 罗瑞怔住了。